怀旧的老歌。北京时间14:05，我在这里，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是星期五了，就要到周末了。那看到音乐会里有朋友说，哎，一开始就听这首 My Way， 以为节目要结束了，节目才刚开始啊。这您要不习惯，您就关收音机。这首在1967年。法国歌手弗朗索瓦与女歌手弗朗斯盖尔分手后，于是呢，在雅克还有吉尔伯特根据弗朗索瓦哼出的一段旋律共同创作了一段旋律，就是这首歌，作为表达哀伤的心绪的悲歌。而在这一年呢，美国音乐人保罗安卡在巴黎度假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歌，并且买下了他的改编版权。后来在2年之后，1969年，弗兰克西纳区打来电话，希望保罗安卡为他创作一首歌。而保罗安卡改变了原有的旋律结构，对歌词重新进行了创作，将这首歌改编成了英文歌曲《My Way》。内容讲述的是一位老人生命将落幕时对过往的感叹。 About a month and a half ago, I 这里听到是保罗·安卡的现场的一个演唱。 I wrote a song for. 而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是弗兰克·辛纳屈的演唱。 His name was Frank Sinatra. And now the end is near.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My friends, I'll say it clear. I'll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 am certain. I'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But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Regrets, I've had a few, but then again, too few to mention. I did what I had to do.And saw it through without exemption. I planned each charted course, 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way. But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Yes.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 bit off more than I could chew. But through it all, when there was doubt, 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 I faced it all and I stood tall.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节目就从这首 My Way 开始，根据线索跟我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还听过一个传说故事，当时大巨星弗兰克·辛纳屈已经53岁，巅峰已过，渐生倦意。有一天正在佛罗里达拍片的辛纳屈来看保罗·安卡的演出，对他说，孩子，我要退出，太烦了，未来是你的。后来百罗安卡就把这首歌经过改编，道出了对人生的生活的认真坚定和结局。那在这里我又给你带来另外一个版本， 保罗·安卡与胡里奥的演唱版本。 Viví, siempre viví, y he sido así mi vida entera.Y fui feliz a mi manera. Yo siempre quise más, un poco más, y como fuera. Y si me equivoqué, fue a mi manera.Regrets, I've had a few, but then again, too few to mention. I did what I had to do, and I saw it through without exemption. Yo siempre quise másUn poco más y como fuera. Y si me equivoqué, fue mi manera. Con el amor, cuánto jugué. Sé que perdí, sé que gané.Pero la vida es siempre así. Y si lloré, también reí. Pero viví, siempre viví a mi manera. For what is a man? What has he got?Himself, then he has not. Pero la vida es siempre así. Y si lloré, también reí. The record shows we took the blow. Alma entera. Errores cometí, pero al final pagué la cuenta. To think we've done all that, and may I say, not in a shy way. Yes, Julio, it was our way. 久远的一首歌，很多朋友说啊，胡里奥啊，好久没有听过他的歌了。也有朋友荧光说，好喜欢刚才马威的歌词那一句 ，I did all I have to, entre nostalgia y nostalgia。 这里顺着刚才马威的线索，来到了胡里奥以前演唱的一首经典歌《33年的回忆》。 Se van pasando los días, ¿quién no recuerda esa edad? llegados los 16, cuando queremos tener algunos años de más. ¿Y quién no quiere ocultar un poco el tiempo de ayer, cuando se empieza a encontrar alguna arruga en su piel? 33 años, nada más, o media vida. 33 años que se van con tanta prisa. 33 años de querer a quien lo pida. 33 años como usted, ¿quién lo diría? 不知道你听过这首歌吗？叫做《33年》，西班牙语。33年的时间用来思念这份深情。在过去我们知道的这位歌手胡里奥的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娓娓诉来，由衷带着淡淡的失落与悲戚，也是青春的回忆杀呀。 recordar esa edad cuando se juega a ganar y hoy si quiero apostar me toca tanto perder. Y es que el amor tiene edad, aunque no lo quiera usted. 33 años, nada más, o media vida. 33 años que se van con tanta prisa. 33 años de querer a quien lo pida. 33 años como yo, ¿quién lo diría? 古典也流行。刚刚有朋友说，在胡里奥的歌声里几乎是最喜欢的那一首《33年》，多年前的卡带，听到当时卡带已经破到不行，刚才的那个版本真的好，这哪里是歌呀，满满都是青春的回忆。哎，现在是征名时间，小象丁香说了听过 My Way 四个男生的重唱版本，那我猜这应该是 UDO 美声绅士组合你听到的，说还是喜欢美声绅士组合的张力和戏剧感。哎，这点我倒是不同意了，每次也很喜欢听到这个很多朋友的评论啊。刚才的那首 My Way 我很喜欢 Frank Sinatra 还有包括刚才保罗安卡的原版，因为我觉得原版之所以刚才没有说一定要多少的戏剧张力，因为这首歌听到的就是那样的感动，在生命即将落幕的时候那种最终的谢幕，这时候不需要太多的戏剧感，而是讲述的是人生之路每一段每个旅程，那些落寞有悲凉，当然也有不悔和曾经走过路的坚定，这才是 My Way 啊。下面从 My Way 这条路到了一个发展部，来到了美不胜收的古典。 我们听到的是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二乐章，但是这位演奏家的演奏没有像李斯特的那样那么的，但他的演奏非常的华丽和花哨，但是并不是那样的那么的戏剧性。真的在今天古典也流行每一期都是比较强调戏剧性，但是今天倒反而想弱化这种，就想让大家感受到那种美感，仿佛到了一个夏末的花园里。今天你来到的就是夏末里古乐的花园，音乐花园，听到这些在音乐中盛放的花朵。而演奏者我每听到是老录音，我也很喜欢它，叫做桑松弗朗索瓦。他虽然出生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但是法国领事馆，他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他的音乐和传统的大师不一样，是那种清灵飘渺的高雅的，却是那种有时候狂妄的，但是还有浓浓的沙龙气息。直接越到了第四乐章，从浪漫的回忆，那些青春回忆杀，那些人生落寞的歌 My Way， 到达了李斯特的这首第一钢琴协奏曲。他这里应该是很华丽的华彩段落了，这里是第四乐章，我们听到的演奏是桑松弗朗索瓦。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今天的这支探戈也是没有那么多的对比和戏剧，而是摇曳的。 Como ríe la vida si tus ojos negros me quieren mirar. Y si es mío el arpano de tu risa leve, que es como un cantar. Ella quieta mi herida, todo, todo se olvida.Día que me quiera la rosa se engalana se vestirá de fiesta con su mejor color y al viento las carpanas dirán que ella es mía y loca la portada se cortará de su amorNoche que me quiera desde el azul del cielo, las estrellas celosas los mirarán pasar y un rayo misterioso hará nido en tu pelo, luciérnaga curiosa que verán. El día que me quiera no habrá más que armonía. Será clara la aurora y alegre el manantial. Traerá quieta la brisa, rumor de melodíaY nos darán las fuentes su canto de cristal. El día que me quiera, endulzará sus cuerdas el pájaro cantor. Florecerá la vida, no existirá el dolor. La noche que me quiera, desde el azul del cielo, las estrellas celosasNos mirarán pasar y un rayo misterioso hará nido en tu pelo, luciérnaga curiosa que verán ocurrir en mi corazón.一 首好经典的歌，不知道你是否跟着我的线索一直一直追随着来听呢？从刚才 Maxim 的那首白剑上的 Tang 到了这样的一首其实 Tang 的情歌，他是卡洛斯贾代尔啊。刚才这首歌也是他的经典之作，叫做你爱我的日子。 Ella quieta mi herida, todo, todo se olvida. 卡洛斯·贾代尔，其实他是阿根廷的近代，他才是真正的 Tang 之父。他要比皮亚佐拉早好多年，而且皮亚佐拉的 Tang 音乐也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是他将探戈音乐与西方的古典爵士音乐结合，而创造出了新时代的探戈音乐。而他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将探戈音乐歌曲化，将这个流传于阿根廷民间的音乐成功地推向了像西方巴黎、纽约等城市，走向世界舞台的第一人。说到他，也许你这首歌即使不熟悉，但是你一定熟悉他的这首歌。 noble potrillo que justo en la raya afloja al llegar y que al regresar parece decir: no olvides, hermano, vos sabes, no hay que jugar. Por una cabeza me tejón de un día de aquella coqueta y risueña mujer que al jurar sonriendo el amor que está mintiendo quema en una hoguera todo mi querer. Por una cabeza todas las locuras, tu boca que besa borra la tristeza, calma la amargura. Por una cabeza y ella me olvida, ¿qué importa perderme mil veces la vida? ¿Para qué vivir? Cuánto desengaño por una cabeza. Yo juré mil veces, no vuelvo a insistir. Pero si un mirar me hiere al pasar, tu boca de fuego otra vez quiero besar. Basta de carreras, se acabó la timba, un final reñido yo no vuelvo a ver. Pero si algún bingo llega a ser fija el domingo, yo me juego entero, ¿qué le voy a hacer? Por una cabeza toda la locura, tu boca que besa borra la tristeza, calma la amargura. Por una cabeza y ella me olvida, ¿qué importa perderme mil veces la vida? ¿Para qué vivir? 这就是原版《一步之遥》，这首华丽动人的探戈名曲，就是阿根廷探戈舞曲的极致代表。很多人都知道它，也是因为很多部电影用了它。而它的创作者、原唱者就是卡洛斯·贾代尔。我听到老唱片吱吱呀呀转动的声音，我也看到有朋友说这是老唱片摩擦的年代感，我觉得这是时光之尘的味道。唱片里有着时间，那在接下来顺着这个脉络，我再给你带来在电影当中最出名的那个段落。Thank you. 不会觉得这一段的戏剧张力都不够了吧？这里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原版《闻香识女人》，这个版本来自于托马斯·纽曼的改编。在电影当中，当影片双目失明的退休上校阿尔帕西诺扮演的，在一家高级的餐厅舞池中与一位漂亮的女孩子翩翩起舞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首探。而改编自刚才卡洛斯·加代尔唱的，就是那首《一步之遥》。作品改编版本很多，同样一首曲子，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场景，同样出现在不同的电影当中。比方说《真实的谎言》，比方说我们还有电影叫《一步之遥》了呢。就是这样一首曲子，我这里为你带来的音乐的版本来自于伊扎克·帕尔曼，由约翰·威廉姆斯特地为他改编的小提琴与乐队版。Thank you.